撒穆耳记上第七章。克里亚特耶阿林人遂下来，将上主的约柜抬上去，送到住在丘岭上的阿比纳达布家里，并且祝圣他的儿子厄勒阿扎尔看守上主的约柜。自从约柜停放在克里亚特耶阿林的那天起，过了很长的时间，大约20年之久，以色列全家又归向上主。那时撒穆耳对以色列全家说，如果你们全心归向上主，就该将外邦的神由你们中间铲除，一心归向上主，唯独侍奉上主，他必由培勒舍特人手中解救你们。以色列子民遂铲除了巴尔和阿士托勒特，唯独侍奉上主。于是撒穆耳说，你们把全以色列聚集在米兹帕，我要为你们恳求上主。他们便聚集在米兹帕，汲了水来倒在上主面前，并且在那一天禁食，说，我们犯了罪，得罪了上主。从此撒穆耳在米兹帕治理以色列的子民。培勒舍特人一听说以色列子民聚集在米兹帕，培勒舍特的酋长就上来攻打以色列。以色列子民听说培勒舍特人前来，大为震惊，对撒穆耳说，你不要停止为我们哀求上主我们的天主，好叫他救我们脱离培勒舍特人的威胁。撒穆耳遂拿了一只还在吃奶的羔羊献给上主，做全燔祭，为以色列呼吁上主，上主应允了他。当撒穆耳正在奉献全燔祭时，培勒舍特人前来要与以色列人交战，但上主在那一天使雷声向着培勒舍特人大作，恐吓他们，他们就在以色列面前溃退了。以色列人遂从米兹帕出来追击培勒舍特人，击杀他们直到贝特加尔下边。以后撒穆耳取了一块石头，竖立在米兹帕与耶撒那中间，给那时起名叫厄本厄泽尔，说，直到这时上主救助了我们。培勒舍特人受了这次挫折以后，不敢再来侵犯以色列的边境。撒穆耳活着时，上主的手常压制了培勒舍特人。培勒舍特人由以色列夺去的城市，自厄科隆直到加特，都归还了以色列。以色列人由培勒舍特人手中收复了自己的领土。在那时，以色列和阿摩利人之间平安无事。撒穆耳一生做了以色列的民长，他每年去视察贝特尔、基尔加尔和米兹帕，在这些地方治理以色列人。以后他回到拉玛，因为他的家在那里，他也在那里治理以色列人，并在那里给上主建了一座祭坛。